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3月13日星期三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哇，今日好多个三字啊！好啦好啦，咁睇翻港岛区先啊！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去怡东酒店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随时要间封噶啦吓。另外，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临时街停一场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去到果栏嗰边嘅，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开始亦都铺满一阵车啦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自从有报章报道好多非法嘅电动单车啦入侵全港之后咧，警方琴日就高调可以话做下数啦，或者打击下啦，正确嘅系嘛？喺深水埗元朗区拉咗两个人咁啊，啲电动单车咧，嗱你除非有申请啦，有驾驶执照啦，有第三者保险啦，咁你先可以驾驶。当然啦，好多系。 啱同你讨论呢个电动单车的问题， 咁啊好多附带条件跟尾噶吓，呢啲嘢其实就非常危险，就唔应该揸。 有错 入哦，得，俾我讲埋先啦，大佬啊！ 咁你错，我要纠正你噶嘛。 行起上嚟咧，人哋觉得你系似单车，途人咧就唔识避你，你又自己手忙脚乱啊，非常危险吓，千祈唔好玩，就系咁简单。点啊，大班，请讲。 第一，你而家咧就唔系 PC， 你都好啊，以前。 哎，呢啲梗系唔讲得啦，呢啲咁保密嘅嘢， 你就唔系 PC 啊，3679， 你冇乱噶嘛，相同个 number， 以为系啊，真系 36791，咁加到一就冇一的冇噶啦，六个 number 啊嘛， 哦，啱，依样啱。 我咧喺做立法会嗰几年咧， 系， 其实我同运输处咧，运输局局长咧，差唔多已经倾掂咗，又同呢个交通事务委员会当时嘅主席咧，就唔系郑家富，呢个两轮嘅，嗰阵时系沙华仔，就话。刘江华，我就话咧，电动单车应该喺香港合法化嘅。 嗱， 电动单车同单车系冇分别嘅， 点 样危险啫？第二样嘢，就算我而家我喺美国成日想买一架翻嚟嘅，我要去攞牌，佢都唔会俾我。我有电单车牌， 新界区嗱， 我有电单车牌，我唔系讲嗰啲啊，我知你讲咩，你讲嗰啲 moped， 我唔系讲嗰啲，我讲成单车。而家喺美国呢个环保嚟，单车加多个个储电嘅摩打喺度噶嘛，你要跟住咧， 有啲 最高行20公里嘅有，有啲行到30都有啦。但我唔系讲 moped 啊， 明白？ 嗰啲就小绵羊， 系 我一讲单车，直情系单车。不过以前香港都有噶，我记得我细个嗰时见过噶，冇人理呢啲嘢嘅。我当年咧就想运一架入嚟咧，我想自己踩啦，我有电单车牌啦， 系啊， 我肯去登记啊，我又肯买验收啊，冇得倾。 但系佢系 no， 因为佢话要攞架单车去检验，要符合咩安全条件。后屘我同运输局长倾好晒噶啦，就预备咧攞上去 panel 度 系 讨论噶啦。点知我就离开立法会啦，搞到2008年。 唉，你系雷街坊啦，就真系 呢个唔系危险噶。我话俾一样嘢啊，我每日翻工啊，喺我话俾你，而家啲单车好犀利噶，快过我架车啊， 系啊，好快。 落山嗰阵时，佢仲快过我啊， 咪出事咯，有 你知唔知啊？嗰啲单车仲危险，你讲话快系危险，嗰个brake 又唔停唔到啊！啲陷阱多餘啊！其實香港已經應該與時並進。嗱，電動單車咧，只不過有個摩打輔助你，對踩得攰嘅時候，或者上山嘅時候，上斜路嘅時候，你咪個個有力噶嘛。咁咪揾個唔使你推上去咯，揾個摩打輔助你啫嘛。冇問題噶。所以你呢 咁香港 呢種思維咧要改變。 咁香港道路適唔適宜啊？地方車咁多， 一係就完全唔准有人踩單車。都系而家踩单车同个电动单车冇分别，一个辅助，等你唔使踩啫嘛。 明白明白 ，OK。 啊，所以你呢种思想要纠正， 要纠正。OK， 警方咁嘅做法系摆明系大龙凤嘅， 咁 因为系的而且确，而家有好多人投诉，有好多人揸啲单车啊，咁啊，警方咪出嚟做嘢咯，但系做 show。哇！好如临大敌，佢拉银行劫匪咁， 同埋叫埋传媒先至去做嘢就系噶啦。哎呀， 不知所谓。咁传媒同佢做埋一齐大龙凤，咁做个六个。 咁约到佢就咁样拣噶啦。 你啊，我睇你个样，点解次次喺报交通之前咧，苹果同你有诶请假嚟？ 你成日又话嗰段动新闻影啲狗仔，又话我嚟。 系你啲家族嚟噶。 多谢你，多谢你。 多只狗嘅。 好啦，好啦，够啦，够啦。好啦，揸紧车嗰位陈敬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有声台，还声于文。 D100 有声台都有自己的电视台。 可以睇到大班汇报， 周一我咧就好人一个啊！本来咧 可以睇到开心大汇人精华片段， 仲有 D 一百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精彩宣传片。 哇，好多嘢睇，点样睇？ 登入 youtube.com/D100HK 再睇到 D 一百嘅 YouTube channel 啦。 记得揿埋 D 一百，一呼百应，还声于文旁边嘅 subscribe 免费订阅制，咁以后有啲咩新片即刻通知你睇。 D 一百有声台自己嘅电视台 ，D 一百 YouTube channel。还声于文，有得听，仲可以好好睇。 龙凤大茶楼，才子游清源，桥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孙。 嗱，你唔使解释，我睇住你瞓嘅。 我瞓都喺度啊！我肉体，我肉体都好俾面佢。 我睇住你， 你有个灵魂俾面佢就好难讲，大佬。 hold 住你瞓咗，就我走先。 你知唔知大班啲青人系中意肉体，唔中意灵魂？ 点知啊，灵魂嚟到大班就咁眼瞪住我哋，缩翻咗翻嚟。 龙凤大茶楼，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同你论尽时事，八尽天下。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咁用咩方法我唔紧要，但后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睇到咧，系一个咁多市民支持嘅人，系真系可以参选，咁至得嘅。你用咩方法挤佢出去，你都系打麻波。 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指责，因为根据香港电台约章，广播处长是港台的总编辑。 要啲员工话喂，整个思想嗰个过程是啲乜嘢，可唔可以写翻就系出嚟啊？咁样咧，我都是非常之离谱的做法，是磨职罪名的做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啦！啊，嗱，喺节目未开始之前，其实一早已经开始咗啦。通一入嚟咧，我哋嘅节目已经开始啦。 系 啊，即系讲翻呢个电动单车啦。其实香港真系呢啲咁嘅法例系落后嘅，应该与时并进嘅。不过喺未开始呢个正式话题之前咧，为咗避免有啲别有用心嘅人。啊！一啲恶毒邪恶嘅势力咧，啊，即系点啊？浑水摸鱼啊，扰乱视听，制造事端。 哇！ 嗱、啊，而家以下咧，本人咧代表呢个 D 一百咧有个严正声明。嗱、啊，就住阿林毓华，真系好多谢林毓华。呢啲有时又系真系，唉，即系做人咧，永远都唔知道。那個事件的發展的，如果早知事件的發展啊，到事到如今呢，你不搞那個訴訟基金好過搞，現在就與人口實，因為實在太多人支持我們，所以亦都牽涉的款項呢亦都是很大的， 幾百萬、啊、 是很好的，真的證明呢，很多人香港很多人呢 好熱心， 是很熱心，是願意呢付出啊！維護香港嘅言論自由，香港核心價值，亦都係支持 DBC， 支持我哋啊一班同事嘅、我哋嗰對廣播對嗰、那個 真理嘅堅持嚇。 啊，嗰種熱誠咧，係俾咗好大鼓舞嘅。 係 嗱、啊，本來咧就你嗰個基金咧，而家已經咧就喺核數師嗰度咧。核实紧嗰啲律师费， 差不多用晒噶， 跟住就会作出公布。而我哋亦都一而再，再而三，我何国辉同夏嘉莉会承担退款嘅。 系， 但系有人咧就喺度大做文章。啊，别呢人咧就别有用心，呢个邪恶势力嚟嘅，呢个主要系想打击啊 DBC 或者打击 D 一百，即系而家打击 D 一百啦。因为我哋系一股新嘅势力，呢股势力咧就系、是。 太劲 嘅力量， 太劲嘅 公民力量 就是维护核心价值，维护言论自由。咁对一啲人嚟讲呢，就成为眼中钉。为咗避免啲人继续浑水摸鱼呢，我就喺未核实核数即係未核数未有结果之前呢，预早即係早啲宣布呢个安排，退款嘅安排。呢个由林毓华同埋一班支持者发起嘅支持何国辉郑经翰诉讼基金呢，总共筹到嘅款项呢是564,507.02.09.6元。通过 九毫六仙， 九毫六仙，九毫六子啊！我哋叫吓，即系我哋老人家。OK， 即系564,507.02.96元港元。因为有啲人系有啲外币嘅，不过就 截咗港纸咧， 截算咗啊。通过银行存款嘅热心听众同埋市民咧，系1,925个。 嗯。人次 通过银行存款支持我哋嘅有1,925人，一定唔包括嗰啲别有用心嗰啲人，一定唔包括嗰啲话回水啊回水啊，我捐咗钱俾你嗰啲人。嗱，律师费咧未经核实咧，收到嘅账单咧，包括大律师、资深大律师、事务律师。总共是5,056,856元。即是换一句话来讲呢，有大约接近600,000呢余款的。嗱，安排如下，嗱讲明啦，即是呢啲所有啲数字呢要经过核对的。嗱，未有核数师签之前呢，我哋本来想呢做嘢呢就做全套。即是将所有啲数字核实晒啦，然后一次过公布。但既然有人浑水摸鱼即是意图抹黑我哋呢，即是我而家喺呢个 有人想打你屁屁 喺呢个时候呢，係嗰啲唔好睇啦，唔好讲，即是我哋唔需要帮呢啲有毒嘅新聞帮佢，我哋要消毒嘅，唔需要散播啲有毒嘅新聞 㗎，佢都戴晒手套啊。 嗱，你可唔可以正经啲呢，你揸住啲毒素你喺度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唔该諗咗话。嗱，好简单嘅啫，嗱，因为我同夏佳你同埋何国辉呢是真是无言感激对听众的支持。听众捐款给这个诉讼基金呢，是一个目的的，就是支持我们提出诉讼。当时因为三笔股东呢采取的态度对 DBC 来讲呢，就不买不卖不绝之，同埋坚持清盘。所以呢，同埋亦都引起好多诉讼，包括告我违反股东协议啊， 要禁止你 发表意见啊，申请禁制令啊，查数啊，等等呢啲嘢咧，系面对庞大嘅官司嘅。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决定要去法庭攞个公道。但主要嘅原因咧，就系避免 DBC 被清盘嘅。嗱，呢个系唯一嘅原因。亦都见到三笔股东嘅态度，不买不卖不注资咧。我哋希望，既然你不买不卖不注资咧，希望通过法庭的诉讼保障小股东的权益，第一不清盘，第二就是希望既然你不买不卖不注资，又认为那盘生意是没得做的，无底深潭的，那你卖给我们咯，因为我们曾经呢出过一个价的，要是就你半价卖给我们，要是我们半价卖你咯，他们是拒绝了的，亦都第一次呢亦都提出过一个叫做福临门方案的，就说要是就拿来拍卖咯，咁最终系冇结果，咁于是乎我哋入禀高等法院咧，引用公司清盘条例168A 咧，要求保障小股东权益。咁喺入禀咗之后咧，咁突然间咧，对方咧就接受咗嗰个拍卖嘅方式。嗱，呢个亦都系嗱，好多人唔明咧，我再不厌其烦，希望啲听众忍耐一下咧。有好多听众好清楚，有啲听众亦都唔想知，因为佢哋话我支持大班嚟。你唔好再讲啦，我哋好清楚，我信你，我捐咗啲钱，我唔要。嗱，如果真係去到法庭提出诉讼呢 ,168A 呢，最终个法官唔可以硬性规定边个股东卖俾边个股东嘅。只可以话既然有一方嘅股东或者任何一个股东愿意继续经营呢，佢只可以要求呢嗰啲不买不卖不注资嗰人呢，你将股份转让出嚟囉。而且一定系用一个拍卖嘅形式。或者用一个所谓 arbitration， 即是叫什么 调解。 调解。 都不是谈判 Arbitration 就通过那样东西就进行拍卖价高者得但是三笔股东在我们入品了之后呢就改变了态度了他们就提出一个收购价而这个收购价呢就是 原价即是股东资金即是投了放入去 BBC 的股东资金呢全用个原价呢买回其他股东手上的股份这个价钱呢就是相当于1亿6千万以及承担其他所有债项所有债项大约是几千万差不多相当于2亿啦同埋承诺继续经营下去啦咁你係超过2亿元嘅。咁我同何国辉加埋夏佳丽呢我哋係冇能力呢係提价嘅。於是乎呢我何国辉夏佳丽呢就唯有将呢我哋手上的股份埋俾佢哋。呢个去到法庭嘅结果都係一样嘅。所以我哋就接受咗呢个方案亦都 如果糾纏落去呢呢500多万诉讼费边系够用啊？ 起码5000万。 系啊系啊。 咁我哋亦都得到律师嘅意见咧，专业人士意见认为呢个结果咧系就系诉讼得翻嚟，你希望得到嘅结果。 系 啊，只不过就系话我哋希望睇到结果就系佢真系坚持不买不卖不绝资啊嘛。咁啊可以由将个股份转让俾我同阿何国辉啊嘛。但呢样嘢冇发生到啊嘛。 事与愿违啦。 嗱呢个解释清楚啦。 系。 嗱。咁既然攞返啲钱啦失而复得啦我同何国辉呢就决定呢将我哋原本投资喺 DBC 嘅资金呢就投资成立 D100, 呢个亦都係好清楚啦。但係既然我哋攞返啲钱啦同埋亦都係事与愿违我哋又攞唔返 DBC 啦我哋对于听众嘅支持又感觉到係无言感激嘅係好感动嘅。咁我哋认为既然係咁呢虽然我们是要钱的其实我们需要将所有的资金摆回来 D100 但亦都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捐了款的人觉得喂我只是捐钱给打官司拿回 DBC 拿不到就跟他的原意有可能有违反的以示公平起见亦都表示一种感激感恩于是乎我们三位就说所有曾经捐过款存过钱入去呢个诉讼基金，大家听清楚啦。如果你能够提供到证明，证明就好简单嘅啫。你个入数纸嗱，全个入去嗰个周启邦嘅信托基金嗰度，即系恒生银行嗰户口，又或者其后我哋喺汇丰银行开嘅户口，你只要攞到个核数纸出嚟嗱，好似早琴日我哋讨论嗰位听众啦， 阿 Sherry 啦，嗱佢已经提供咗入数纸俾我哋，亦都有其他听众，包括有一位咧。我好多谢佢嘅捐咗10万蚊俾我哋嗰位听众咧，佢亦都寄翻嗰张支票嘅副本俾我哋，亦都有一位听众咧，佢捐咗12000蚊嘅，佢亦都摆喺上 Facebook 嘅，我哋核对过嘅，嗱，所以好容易嘅，只要你有呢啲入数纸嘅话，冇得滥竽充数，亦都冇得冒认嘅，或者甚至乎咧 ATM 入个数嘅，嗱，我哋如果你寄俾我哋，我哋核实咗之后。我哋就将啲钱你都唔使嚟啊！当然你要嚟见我哋，我哋好开心，双手现金奉还，仲要鞠个躬俾你，多谢你。如果唔系咧，我哋将呢啲钱咧就存翻入你户口度， 同一个户口最好啦。 同一个户口，一定系同一个户口嘅。就避免混淆。如果将来有讹骗嘅，可以提出诉讼噶嘛？你明唔明啊？佢有户口啊嘛，佢做一个假嘅入数字咧，我实告佢噶。呢个就是欺诈嚟嘅。所以有凭有据嘅人咧。我哋就一定咧，将啲钱就退翻，OK 就咁简单啦，所以就完全冇争拗 ，no question us。不过有一笔钱就要处理嘅，就系喺政府总部筹到嘅现金，嗰度仲喺度核算中。 系 嗱，现金就冇凭冇证嘅。如果唔系嗰啲别有用心嗰啲咁嘅恶毒嘅人，真系话大班我捐我喺总部嗰度捐咗100万俾你，或者捐咗1000蚊、2000、3000、5000、5万、10万俾你，我哋点样有记认啫？所以我哋就决定呢就讨论过呢就而家呢一个其中系一个因素我哋而家喺度讨论緊嘅。就将呢啲钱呢系唔系捐俾慈善机构啊或者一啲支持言论自由嘅机构啊甚至乎或者将佢捐咗俾 D100, 你呢个还声于民义播云天90日呢嗱呢个我哋要讨论嘅。呢个我哋会攞一啲意见嘅包括 基金的那两位信托人，但这个不是他们的责任来的，那两位信托人呢很多谢他们，我也觉得惹了些麻烦给他们的。我们这个基金呢就由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呢负责监察和处理，有这个核数师负责核数，有两位信托人，两位信托人的工作很简单的，他就是通过核数师核实了捐款的总数和律师费，核实了之后呢他是负责付款的。另外一样嘢呢就将嗰啲余款呢我都决定啦。564,502.96 对冲咗5056,856蚊嘅律师费有剩嗰啲钱呢，第一就我哋退返俾啲嗰啲需要退款嘅人啦。咁如果唔够嘅话，第一嗰度有差唔多600,000啦，其他就由我何国辉同夏嘉莉包底。就咁简单嘅。至于话嗰啲现金咧，嗱呢啲系我同何国辉、夏嘉莉自己银行包出嚟嘅，捐俾边个咧，我哋要讨论嘅。如果听众有兴趣嘅，亦都可以俾啲意见，我哋摆上 Facebook。我哋可以整一个专业嘅，就话你同意嗱，我哋一定咧就会我嘅意向啦吓，因为呢个系由我有权话事，因为啲钱系我咁，我哋会捐一部分嘅钱咧俾 So Red 啦，独立媒体啦。同埋阿牛嘅民间电台啦，类似嘅组织嘅，系咪其中有将一部分嘅钱支持翻 D 一百呢个还声于民义播云天九十日咧？咁呢个就等听众咧表下态，嗱，唔好再喺呢个捐款上边大做文章啦，别有用心嘅人，恶毒嘅人，陈伟业收声。 当日咧喺现场咧，我哋喺呢个政府总部做呢个活动嘅时候咧，系一部分咧系听呢个系有啲系拥护呢个 DBC 嘅系听众就买咗我哋嘅一啲纪念品，然后佢以一个咧系新佢捐晒嗰批咁样嘅T-shirt 啊，同埋嗰啲咁样嘅外衣出嚟咧，系再系转售俾其他嘅系拥护我哋嘅系听众嘅。咁嗰筆全部係現金嚟㗎，咁我係全部有記錄嘅，知道幾多錢啦，咁亦都後嚟係將呢啲錢呢係擺落嗰個係整個嘅係籌款嘅金額嗰度㗎。 總之呢啲別有用心嘅人收聲，你冇捐過錢嘅人你可以俾意見我哋，但係都係收聲。捐過錢嘅人要攞返隨時攞得。 咁現場亦都有部分交支票落去我嘅收款箱度。 嗰支入咗呢同一支票就一定入咗㗎，唔使講。唔系话现场，即系政府总部嗰啲钱唔计数，系嗰啲现金冇得计。OK， 嗱，冇记认嘅唔系冇得计，计错。嗱，好简单嘅，我哋又会将我正话讲嘅嘢咧，嗱，会摆就会将佢辑录成一个大班回报啦。跟住我哋会揾阿蔡浩良咧，一阵做一个声带啦。我哋会将所有呢啲规矩咧、退款嘅安排咧，今日提早宣布。我哋核实数之后咧。就会登全版广告，会在苹果和信报，亦都在 Facebook 啊，在电台公布，核咗数之后，那些就是数目啫，数目就要清清楚楚的，但真金不怕红炉火，我哋即日进行推出呢个退款行动，有时限嘅，可能是在今个月尾之前，如果海外的听众呢亦都可以喺呢个月尾之前咧，即系今日13号啊嘛， 系 总共大约两个星期啦。如果有特别原因，过咗呢两个星期之后先要求退款嘅，我哋都会酌情处理嘅。咁就清清楚楚啦。咁啊，多谢各位支持喺呢度再一次咧，无言感激。 咁啊，鞠个躬你，多谢。 我鞠俾你，多谢你啊！搞到我鸡毛鸭血啊！ 多谢听众啊！ 好心做坏事啊！多谢你，真系多谢你嗱。咁喺一阵新闻嗱，唔系交通嘅之后咧，我哋再讲讲我哋新嘅节目安排，即系呢个义播云天九十日，义播云天九十日。 你寻晚都讲咗啦， 全部一次过讲。我哋请阿何国辉翻嚟，佢系 CEO 啊嘛。佢系我嘅 partner， 你成日偷步咁就系咯， 唔系我倾咗噶啦，不过琴日佢去开会，即系嗰啲节目安排未倾，但系佢同意我嘅改革嘅，咁何国辉就 managing partner， 咁你 COO 啊嘛， 我唔系噶， 你又唔系啦， 佢系 managing partner， 你唔系主要嘅内容嘅 partner 啫 ，OK，founding partner， 嗱， 一回來會講講節目調動，然後我們就要進入話題，今天的話題都很多的，包括頭條新聞，我們決定呢星期日，現在決定了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okay. 做這個頭條新聞，到時呢、希望龍鳳大茶樓啊、黃師傅啊、所有開心快活人啊、通啊，你走不甩的，星期不要跟我說又要 OT 啊，我叫你落去望角，你又要 OT 啊？ 几时有讲啊？呢啲真系唔计噶，傻你真系。几时有记得清啊？ 第一次听叫你话唔计数， 几时记得清啊？同你真系。 咁啊，仲有当然啦，有好多其他话题嘅，嗱，包括呢个奶粉嘅问题啦。嗱，而家政府捉虫，你就以为咧禁运啲奶粉，嗱，而家搞到鸡毛鸭皮，佢都唔好讲啊。 而家咪水客咯？ 唔系啊，而家增加咗水客啊， 系 啊，仲更加挤塞啊！啲车站，呢啲就叫做捉虫，呢啲叫做嗱，我哋翻嚟先倾啦。阿通报交通， 好。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30，呢分钟啊，继续嘅话通下，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咁啊，较早前呢公主道过海近理工湾位咧，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吓。咁啊，见到镜头啱啱清理好嘅，咁啊，当然啦，龙尾就有待消化。咁啊，翻工繁忙时间啊，非常长龙啦吓。现时啊，过晒呢个爱民村噶啦，塞紧车各位咧，就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唔该吓。好啦，咁啊，睇翻出边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就华润大厦，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海景大厦噶，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啦吓。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咁另外公主道过海之前就讲咗啦，咁加士居道过海咧就排翻去碧街，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咧过晒果栏嗰边噶啦吓，咁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龙尾上桥位亦都车多开始铺满一阵啦。咁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新田围村而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梅旋处噶，系啦，咁头先就听到大班讲啦，我哋嗰啲律师费啊，同埋当时政府总部筹得嘅现金啊点样处理，咁相信大家都清楚啦。当然啦，迟啲做嘢有详细嘅。正式公布，唉，咁真系好多谢各位曾经出过钱噶啦吓，捐俾我哋嘅真系 thank you very much 啦。咁另外咧亦都会多谢一班当时好多义工啦，系咪啊？唉，有出钱嘅出钱，出力嘅出力啦，同埋在场嘅每一位听众啊，唉，阿通啊真系无言感激，多谢你哋啦吓。好，咁啊做天气报告添嘅，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1度，咁啊相对湿度咧87%。咁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咧就30至60，咁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噶吓。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能见度较低，咁初时咧有几阵骤雨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最高气温咧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就天气又渐凉翻嘅，咁大家出门口记得着多件衫啦吓。好，揸紧车亦都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比你讲 国家安全保卫。 阿程翔就为阿陈小姐咧静心口服液上咗火。国保咧就叫国家或者叫国内安全保卫，你公安系统嘅一部分，系维稳体制底下嘅一个产物。咁而家维稳费咧就去到7,600多-700多亿，就超过咗国防预算。其中大部分咧就系俾呢一班国保，叫简称叫国保，唔系保密个保，系保卫个保。 乜你咁样讲嘢都得嘅咩吓？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8:00，郑家富、吴志森、邝永宣、谭雁彤 ，D 一百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你今日 app 咗未啦？ 阿聪啊，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哦，莎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100有声台 app。 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100有声台嘅靓声王牌节目啊嘛。 That's great。想听 D100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 用咩方法我唔紧要，但系后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睇到咧，系一个咁多市民支持嘅人，系真系可以参选，咁至得嘅。你用咩方法挤佢出去，你都系打麻波。 呢个一个毫无根据嘅指责，因为根据香港电台约章，广播处长系港台嘅总编辑。 要啲员工话喂。整个思想嗰个过程系啲乜嘢，可唔可以写翻就系出嚟啊？咁样咧，我都系非常之离谱嘅做法，系磨职罪名嘅做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6又开始咗我哋呢、这个D100有声台， 就嚟到大声台噶啦。 秋波啊，临别秋波，有声台嘅历史任务咧，即系呢个还声于民啊，义播云天90日， 仲、有14、15、16、17、4日， 去到呢个17号，即系星期日咧，就完成一个历史任务。多谢你啊，林生啊，多谢多谢多谢支持，唉，唔好意思啊吓啊。总共咧条数如果埋埋咧，但系用咗应该系800万左右 咁上下啦。 啊嗱，我哋咧就觉得一样嘢咧 ，D 一百咧，我哋有个理念嘅，即系我同阿何国辉有个理念嘅啦。而家啲人话希望阿何国辉入下嚟，我唔知佢翻咗嚟未啦，应该翻咗嚟。 翻咗噶啦，翻咗噶啦。嗱， 我哋有个理念嘅，就希望咧，我哋呢个 D 一百咧，我哋注册咗一间公司。叫做 Global Chinese Network，未有中文名，即是环球华人网络，即是环球华人网络， 是全世界的， 叫做被定为呢，我们将它定为呢，一间叫 Social Purpose Enterprises，我们不是 Social Enterprises，是 Social Purpose Enterprises，什么叫 Social Purpose Enterprises 呢？ 要上网查了，是吧？ 可以，英国有的。叫以人为本的社企，我们不是慈善机构，亦都不是非盈利，但我们会将这些盈利呢，除了股东得到合理的回报之外，股东只有我和何国辉，对我来说，如果拿回我再一次拿回我的股本的话呢，我就很安乐的了，希望呢就赚了一些钱呢，一定要赚钱的， 一定要明白， 赚了钱呢就将这个 D100 呢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的华人网络， 即是一个 永久性 平台， 永久性百年基业，这个就是我和摩斯的理想，也是我们所有支持 D100 的同事，相信包括听众的理想来的，我们就希望百年基业，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对我来说呢，即是不枉此生，就是这么说了， 咁啊，流芳百世啦 吓，我唔需要啊。所以如果任何人嗱，最紧一样嘢，听众支持我哋，人在做天在看，做电台最好嘅，每一日啲听众都听住我哋嘅立场，知道我哋讲乜嘢，我哋系咪讲真话？ 你后边系摇摇摆摆咧？ 所以喺我哋继续能够坚持讲真话，坚持维护呢个核心价值的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因为我们是一个电台来的，言论自由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讲真话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任何人如果我们本着这个良心这个宗旨去做这个 D100 的，而对我们攻击的话，污蔑的话，这些就是人民公敌， 这些就是人民公敌。任何人污蔑 D100， 任何人诅咒 D100， 就是人民公敌，很清楚跟你们说。不要再浑水摸鱼了，大舅陈伟业、黄毓民停了他了，如果你只会成为人民公敌的，就是这么简单。至于节目躁动呢，在这个3月18号开始星期一，因为我们只是得一，都是得一个台。当我们搬回我们的自己的播音室之后呢，我们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开很多台的。但计划呢，即是在中期的长期计划啦，就希望有四个台啦。四个台是什么台呢？一个就是大声台。 大声台。 因为 DBC 呢就要去大班化。 所有大都不要啦。 咁所以 DBC 现在很简单， DBC 1 2 3 4 5 6 7就这样啦。咁现在我们呢就攞返我们以前啲台号。咁就是 D100 大声台。咁大家知道大声台是什么，就希望成为一个呢24小时啦，希望将来，现在就是12小时啦，一直都是的烽烟电台，所谓美国的 Talk Radio。 Talk Radio。 试试的。知识的。 可以大家说口水啊，口水都可以 的。咁另外第二台呢，即第二个台呢，就是呢个大家台。 大家台。 咁就是以前 DBC 叫 DBC Family。咁你而家叫返做 D100 Family。咁大声台呢仍然叫返做 D100 Loud,Loud 是 L-O-U-D。即大声。好啦，咁第三个台呢就是D100 的大同台。 大同。 以前 DBC 的大同台呢就少数族裔的。 一个融和的台。 是为香港的少数族裔服务的。但我们 D100 的大同台呢都是秉承这个全球华人的平台。有华语，即是华语的意思呢，就普通话。 普通话。 亦都是国语的节目。有英文节目，方便一 些。没有潮州话节目。 那些遲些找到主持人可以發展這個福建話行先的，因為華僑比較福建人多一點。 吊用照的呵， 潮州那些就再下一個了。即是那個台就會是英文，普通話為主，英文和可能有其他方言，就這個叫做 D100 大同台。 大同台 D100 D100 大同，我們那時候叫什麼台，這個叫叫乜嘢？我死了，我唔记得咗。 英文名我唔记得，我净系知道中文台啫。 叫咩啊 ？D B C V V 啊 ，W E 啊 ，V 啊，即系我哋咁啊，我哋都叫翻呢个啦。V OK。咁另外一个咧，我哋就都可以做噶，就系 D 一百 D 一百大歌台。 大歌台 啊，以前大歌台咧就叫 D 一百。Melody， Melody， 就以前有个大戏台就 Opera 嘛，呢个 Melody D 一百 Melody。 咁你将来啲粤曲啊，都喺呢大歌台播。 唔做粤曲，粤曲我哋好简单嘅，就叫人听 DBC 得啦。 系， 唔系叫人听香港电台得。DBC 好似七咧系全粤曲，冇所谓噶。我哋可以加条拎落去，等全世界人都听到粤曲噶。除非 DBC 停播嘅，即系佢一日唔停播，一日播粤曲，我哋都鼓励人听嘅。如果要听粤曲。我哋呢个 D 一百 melody 咧就金曲为主，中英文金曲。英文金曲咧就以我哋过去咧好多谢伍嘉廉啦，更加多谢就系 汤静川啦， 离开咗香港嘅汤静川啦，即系佢已经定咗嗰个 melody。再加埋当然颜联武啦，即系嗰阵时嗰 DBC Opera， 仲海琪啊， 海琪啦，海琪就。另类的海琪啊，你唔好再摆埋一齐。 系 ，OK。 海琪系， 咁仲有幕后 D 一百之宝嚟嘅。 嗰个英嘅嗰个系音乐库嘅何松立啦 吓。何松立喺留咗喺 DBC。 我知。 即系我哋咧就会呢个金曲台嚟，中英文金曲，包括英文金曲、普通话金曲，即系时代曲啦，同埋广东话嘅金曲嘅。咁至于十八号嘅安排咧，我哋仍然咧，因为我哋间公司咧就成立咗啦， 我哋又要搬翻去我哋嘅永久性。 但你装修几个月啦，你啊净系真系大花图嘅啦，真系有。 你系大花图，做网台嚟讲系你要认 啊。系啊， 冇人投资咁多钱去搞个网台嘅， 冇人咁搞 嘅。呢个承认啊，呢只系铁达尼嚟嘅。 人哋一个直播室咧，几个人用噶啦，你又唔系啊？ 湾仔搞掂， 五个定四个啊？ 五个 系五个， 全部系有埋呢个影像嘅。我哋将来 D 一百多次提醒 ，D 一百将来咧系会有埋有得睇、有得听、有影像，同听众咧啊可以参与。譬如你打电话嚟咧，你中意人哋睇到你个样嘅。啊！ 你如果系打嚟嘅，有个视频嘅系电话得啦吓。 咁啊，所有节目都好似而家我哋通过苹果呢个平台咧，视像直播嘅，环球直播嘅。咁喺呢度讲到苹果，亦都好多谢苹果咧。喺我哋最艰难嘅时候咧， 支持我哋啊！ 支持我哋啦！ 租咗呢个两个 直播室俾我哋，就系 租用地方俾我哋， 租用地方俾我哋啦，同埋通过苹果嘅网络咧，环球直播我哋呢个风波女茶杯啦。这个是 新游戏啊，真系！ 苹果一传媒咧，呢个仗义嘅出手咧，我哋系永远都记得嘅，无言感激。嗱，讲到18号咧，嗱个节目安排就咁嘅，暂时都系由林毓华呢间公司承包啊，即系你承包落去啦，承包到我哋搬翻去总部为止啦，你做承办商啦， 冇紧要， 即系冇嘢嘅就即系就冇嘅，直实报实销啦，继续由你出粮啦。咁要搬返去呢个数码港之后呢， 会唔会六月先得啊？ 六月二十号第一个直播室呢就完工，然之后去到六月尾呢就希望所有直播室都可以完成，咁我哋都会返去㗎啦，因为真係始终即係返屋企嘅感觉会好啲嘅，因为始终呢度虽然呢 嗰度每朝早我见到嗰个系真系个大海啊，阳光出嚟真系好正， 唔紧要嘅，其实 天气又好嗰度。 有机会我哋喺呢个一传媒大楼嗰度咧，已经感恩噶啦，即系唔好开玩笑嘅，对田区呢啲就系，即系我哋好多谢佢哋啊，义助我哋噶。 唔系呢个环境都要改善， 但系问题就佢哋对我哋好好，即系起码令到我哋宾至如归。我哋又可以用佢嘅 canteen 啊，坐佢嘅 shuttle bus 啊。呢啲系宾至如归，但系始终人啊翻翻屋企咧，个感觉良好，亦都冇俾人口实， 即系唔中意寄人篱下啦。 唔系，有啲人亦都因为我哋喺一苹果呢个集团里边，或者一传媒集团里边咧， 多好多猜测啊， 唔系系借题发挥啊。咁我哋因为要独立啊，咁我哋最紧要就保持翻独立嘅形象，因为一传媒始终本身系一个传媒机构，佢有佢嘅立场。佢嘅立场同我哋有啲相同，有啲系唔同嘅，咁亦都费事俾人借题发挥啦。你知别有用心嗰啲人咧，佢就因为你喺一传媒咧 有口实啊嘛， 捉住你 痛脚。 但系我哋都系承认一样嘢咧，系好多谢阿黎智英、阿 Jimmy 同埋一传媒啲同事咧，一直以嚟对我哋嘅支持，呢个系无言感激嘅。嗱，至于节目嘅安排好简单啦，18号啊，呢个阿通哥几成啊，统就系。不过点解黑面蚊就睇唔到？黑面蚊睇唔到。诶，一至五，你唔该，你等补翻封信俾香港电台啊。 系 六点至八点就系呢个转播香港电台新闻天地。八点到十点嗱，咁啲人有人哇，咁我啲听众就话唔好哇，咁李金鸿去一边啊，咁少安无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成日当李金鸿咧系我哋嘅宝嚟嘅，其实每一个同事都系宝，不过呢个就更加宝，咁啊新闻天地咧六点到八点咧就系香港电台新闻天地，八点到十点就系大家睇紧嘅风波里的茶杯，十点到一点呢个系唯一冇变动嘅节目， 啊，我哋呢个时段冇变， 呢个我哋嘅大家台嘅镇台之宝啊，呢个开心快活人，咁啊，到一点到三点嗱，呢个又系我哋嘅宝嚟嘅，呢个咧就系黄师傅同阿海嘅前因后果系 cut 咗一个钟头嘅，咁由三点到四点半咧嗱，呢个唯一加时嘅节目，呢个叫做。为食麻甩酥，有阿梁家权同阿刘南光，咁啊开心快活人，大家都知有咩人啦，就有呢个梁继章、李丽瑞、梁家权，仲有啊， 仲有马小强 啊，你想马咩轮啊？哇，你林毓华你有冇搞错啊？你啊，八点四十九分开始语无伦次啊！ 马小强 ，OK，OK， 系刘南诶，唔系马小强，梁家权同埋阿通， 系通就玩嚟有 交通报告咧，就会交通报道咧就会有啲安排嘅。阿通主持嘅交通消息咧，净系限于早上嘅啫，因为阿通咧另有任务，咁我哋一阵都会交代嘅，咁一路行落去啦咁去到卫食马拉松啦咁然后四点半到六点咧就是一个全新嘅节目，嗱呢个就系将来大家台嘅一个主打节目嚟嘅，将来喺大家台嘅，不而家就会摆喺呢个大声台，就系、是、李锦鸿、邓景辉，同埋呢个Destiny 叫咩名 字？ 林继韵主持嘅就系四点半到六点。六点至八点呢就是十级自由风是暂时咳了一个钟的。主持人呢就是这个郑家富现在最多是非那个。 吴志森 还有邝明轩傻姐就不会再做这个节目的了。以后就傻姐一阵再讲啦 ,Luisa 另有任务。咁八点到十点呢就是海琪的天空。十点到十二点呢至凌晨呢就是霎时冲动颜联武。海琪的天空霎时冲动世界公民为食麻辣酥开心快活人呢其实呢啲都会系将来大家台嘅节目嚟嘅。咁而家我哋呢个台呢就大声大家台系合并咗嘅。咁所以时间就紧凑。咁希望大家呢就好多啲即系譬如前因后果啊，黄师傅啲 fans 咧就会怒嘈啦，点解 cut 咗个钟啊？咁跟住咧， 日后会再又再安排翻啦。 十级自由风啲人咧又会话，点解又 cut 咗个钟啊？小安无躁，呢个系到我哋正式可以有两个台嘅时候，即系大声大家台启播嘅时候咧，就所有节目时间应该会恢复正常嘅。咁就 系 通有咩任务咧？通咧就大家都知啦，佢会每个星期做一日开心快活人嘅。嗱，唔好做死佢，因为佢而家喺度一日十二个钟。咁另外，因为咧，阿林继韵咧就要有佢外边有好多 commitment。咁所以周末饮冰室咧，其实我一阵礼拜讲礼拜六节目会讲嘅，就系通咧会同阿黄师傅主持周末饮冰室嘅。咁所以通咧晏昼嘅即系下昼嘅交通消息咧，系啊，我仲有个新节目佢要筹备紧噶，不过呢个就唔好讲住。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咁就晏昼下昼嘅交通消息呢就转播香港电台嘅。即係我哋会转播香港电台嘅新闻啊财经啊同交通消息嘅。晏昼就朝后早有我哋特地嘅交通消息就有一通主持嘅。嗱呢个就係暂时安排啊。咁星期六嘅节目就不变㗎啦。就係、是、除咗香港电台嘅新闻天地啦跟住风波里茶杯啦就会係郑家富主持啦。咁係咪你有份㗎礼拜六已经做啲话唔做噶， 好似多数都唔使我。 多数唔做嘅， 唔系可以翻嚟嘅，冇问题嘅。 即系郑家富啦， 我哋有通告就翻啦，系好简单。 十点到一点，龙凤大茶楼啊，咁一点到四点咧就周末饮冰室，大家都知噶，周末饮冰室咧就系阿黄师傅拍阿通，然后四点到六点咧就恩典时刻，六点到九点咧就黄金的旋律。咁我仲要同边个 吴嘉廉 倾倾嘅，即係我希望佢，因为陈永业呢度要讲陈永业呢暂时离开嘅，将来会返返嚟嘅，我哋音乐台 嗰班。其他工作忙啊，係 咪唔係佢做一日对嚟讲係好难应付。 Okay, okay, 即係时间佢做五日都 OK, 咁但我哋五日冇时间㗎嘛。咁就希望吴嘉廉嘅黄金的旋律呢就係六点到九点。咁九点到十二点呢就卢汉推歌。周博言咁星期日呢就有大改革啦星期日呢就暂时未定实嘅但星期日呢我哋呢个安排呢就叫星期日大同台呢个我哋试播嘅暂时安排好嘅节目呢就八点到十点呢仍然係好玩星期天呢、这个广东话 ,ok, 十点到十二点呢就英文版嘅风波里的茶杯。咁呢个就係由傻姐啦。 係 傻姐叫咩名啊 谭雁同啊， 谭雁同啊，联同啊，有啲人个个倾紧噶，所以我哋大把英文人喺度，啊，亦都有意外嘅，啊，会有个到时有啲惊喜俾大家嘅，十点到十二点英文版嘅《风波里的茶杯》，十二点到两点咧系一个普通话嘅节目，啊，针对全球华人啊嘅普通话节目。两点到四点咧，就英文版嘅《对冲人生路》，英文版仍然系钱志健主持嘅，然后四点到六点咧就广东话节目《旅游中》，嗰个叫咩节目啊？个叫咩名啊？ 旅游中咪个节目咯， 旅游中系主持人嚟嘅， 唔系个名嚟 嘅，个名叫咩？梗唔系啦，有个名嘅大佬林旭华，唔该你上网睇睇啦。诶，我啲监制唔该整个即打啲字出嚟，林旭华睇唔到啊。咁啊，六点到九点黄金的旋律啦，然后九点到十二点一个普通话版嘅啊风波女茶杯，啊，因为呢个十九点到十二点咧就迁就翻美加啲时间啦，就美加东岸朝后早礼拜日九点到十二点，啊，如果西岸时间咧就六点到九点，啊，咁啊呢个就系个安排，至于话啲节目主持人啲细节咧。啊！稍后我完全安排好之后咧，我都要 网上公布啦， 就再公布啦。 系系系。 咁呢、這个所有呢个节目表咧，我系预先公布咗嘅。 嗯。 啊，未得何国辉同意嘅。咁啊，最后决定何国辉以何国辉为准。 系 咁啊，嗰节目叫旅游玩家，哥哥仔。 哦。 旅游玩家。 玩家 OK。 嗱，咁啊，今时今日咧。大家最关心嘅呢嗱讲完晒 D100 啲嘢之后呢用咗一个钟头时间呢啊希望啲听众唔觉得我长气沉气烦啊咁啊宣布完毕之后呢嗱进入正题啦我諗大家最关心嘅都系占领中环啦因为今日出版嘅一周刊都用占领中环做封面啦。咁而 苹果嘅外国报章啊，好多呢啲咁样嘅系内 论啦。苹果嘅头条咧，亦都系话香港嘅民主无望，一人一票选特首无望，所以占领中环咧，而家已经成为咧，即系争取民主，争取2017年一人一票真普选，冇门槛选特首嘅一个重要嘅议题，同埋可能系唯一啊，我哋可以。啊！市民行出嚟向呢个梁振英政府、向中央政府 say no。嗱，我哋可以听听苹果嘅评论嘅。 苹果日报嘅评论今日标题系：用占领中环行动去打破民主困局。喺香港推动民主发展，争取真嘅普选真系唔容易噶，亦都系烦恼噶，意见又多。争论不休，呢啲咧固然系消耗咗大量嘅心血同埋心力。北京同佢嘅同路人不断咁出谋招，不断咁设置新嘅关卡，不断搞小动作，更加令到政制发展多年嚟停滞不前。苹果社论更加话咧，呢啲现象更加令到社会内耗咧系越嚟越严重噶。 而家就已经到咗落实双普选嘅重要时刻。但是北京领导层同建制派又行出来还生枝节，要在市民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之前搞场预选，令到权贵和受北京操控的人首先筛走一些不合意的候选人，令到市民失去真正的选择权，令到普选失去体现人民意愿的作用。好像这些所谓的普选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民主从来不是上天掉下来的，民主也都不是靠当权者是恩赐的，民主从来呢是要靠人民一分一毫一点一滴去争取的。为了应对住北京领导层和一些建制派人士反复辐射，为了保住我们香港的民主梦，为了令到香港的民主政制在困难当中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不单止需要清晰的论述，我哋唔单止需要积极批判北京官员同埋建制派人士嘅谬论，我哋更加需要积极同埋有力嘅直接行动。例如好似占领中环咁庞大、大规模、非暴力嘅抗争行动。 行动加步骤、细节同埋详情，当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行动怎样去争取公众认同和支持同样是不可或缺。重要的是，这个香港前所未有的非暴力抗争行动，可以令到北京和国际社会清楚知道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决心，亦都可以展示我们对民主的坚持，从而形成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压力，迫使北京领导层和建制派不可以不兑现双普选的承诺。03年50万人上街，成功推倒23条。去年9月十几万人包围政总，打退了洗脑教育。这个时刻，香港需要占领中环行动来到圆我们的民主梦。 D100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黄思恒报的新闻。机场南环路发生交通意外，朝早七点几，两架旅游巴在机场南环路行驶的时候相撞，一男一女受伤。梵蒂冈西斯丁教堂的烟通冒出黑烟，选举新教宗的第一轮投票并没有结果。较早时，百几名枢机主教进入西斯丁教堂举行闭门会议，每一名参与的枢机主教都需要手按圣经宣誓，承诺不向外透露秘密讨论的内容。百几位枢机主教将会休息，稍后时间继续闭门会议。欧洲西部和北部大风雪，交通严重受阻。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一度关闭之后，重开其中一条跑道，但是只是被飞机起飞。法兰克福机场的积雪达到12厘米，多班航机取消。巴黎大高乐机场亦都取消大约300班机。连接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欧洲之星火车最少要停驶至到当地的星期三。在英格兰东南部，几百人因为风雪被困在汽车之内，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交通亦都严重挤塞。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的海域，同时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明日为华南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多云，能见度较低，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九点零二分，呢分钟啊，继续由阿通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话忽然啊车多好多啊。现时排翻到演艺学院嗰边，呢个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上翻到上面嘅城市花园啊。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翻湾仔方向，繁忙时间两边系继续要间封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公园，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去到女童军总会；一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排翻到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嘅。咁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隔田村。咁至于个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噶。系啦，哎，讲翻我哋嘅新节目啊，真系非常精彩噶。乜小弟交通消息咧，下星期一起咧，咁啊净系会上昼啦，陪住大家翻工，系陪住大家报道嘅。咁啊下昼嘅时间咧就会转播翻港台嘅交通消息啦。咁啊因为抽多啲时间，唉，做一个星期嘅开心快活人啦，咁啊同埋周末嘅拍住阿黄师傅啊，真系多谢关照啊！呢个周末饮冰室咁啊，另外咧仲有啲特别嘅节目啊，筹备中，咁啊到时再同大家讲啦。咁啊，记住任何时刻咧都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啊。 俾啲意见我哋，俾啲 like 我哋啦，咁特别交通消息，唉 ，D 一百交通消息嘅 Facebook 啊，又要卖告白啦，因为咧最近咧好多坟场嘅封路措施啊，清明节嗰啲咧咁啊打晒上去噶啦吓，咁大家去扫墓之前咧记得留意清楚，唉，咁啊包唔好撞板啦，好冇？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有声台都有自己嘅电视台， 可以睇到大班回报。 周一乐咧就好人一个啊，本来咧 可以睇到开心大活人精华片段， 仲有 D 一百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精彩宣传片。 哇，好多嘢睇，点样睇？ 登入 youtube.com/D100HK 再睇到 D 一百嘅 YouTube channel 啦。 记得揿埋 D 一百一呼百应，还声于民旁边嘅 subscribe 免费订阅制，咁以后有啲咩新片即刻通知你睇。 D 一百有声台自己嘅电视台 ，D 一百 YouTube channel。还声于民，有得听，仲可以好好睇。 在下正是， 听讲你的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好行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30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用咩方法我唔紧要，但后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睇到咧。系一个咁多市民支持嘅人，系真系可以参选，咁至得噶。你用咩方法挤佢出去，你都系打麻波。 呢个系一个毫无根据嘅指责，因为根据香港电台约章，广播处长系港台嘅总编辑。 要啲员工话喂，成个思想嗰个过程系啲乜嘢，可唔可以写翻晒出嚟啊？咁样咧，我都系。非常之离谱的做法，是磨迹罪名的做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07，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安排是有很多意见的，我们都知道。 啊、 但大家都知道 DBC 呢就即系好似福临门咁，即系所有嘅嘢都系靓菜嚟嘅，全部都系三星级嘅米芝莲大厨。如果你要整个 tasting menu 咧，其实而家我不如做飲食嗰个啦。其实我而家喺度呢个节目安排咧，系个 tasting menu 嚟。 你是大厨是吧？ 是一个试菜来的。 執行什么叫什么 執行大厨是 Chicken Chip Staff。 是的是的是的。即 是这个是个 tasting menu 来的。即是要样样都要试少少十几道菜。 嗯嗯。 啊试过之后呢下一次呢你去米芝莲餐厅帮衬呢一定是这样的。 是。 如果你第一次去一间米芝莲餐厅呢我现在做这个食经。你如果未去过第一次去呢你就先吃他的 dinner。就是个 tasting menu。tasting menu 通常有大有细的。你试过之后啦即是个大厨呢浑身素解攞晒啲好嘢出嚟俾你试过晒。然之后你下次再帮衬呢如果你唔贪心嘅话呢你就叫你认为上次食 tasting menu, 你记低边几款嘅菜呢你最鍾意食嘅你就叫嗰几味。呢一个呢就等于呢 D100 嘅将来啦。而家我哋喺20号呢就俾个 tasting menu 你试下先。你试过好之后呢将来我哋 D100 启播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点样听嗰四个台里面呢 你可以揀咩时段，你自己做一个 program 出嚟啊。即係而家好容易嘅，有互联网啲人识㗎啦，唔使我教㗎。 自己陷一个、 啊。即係十八号之后唔係二十号啊，又噏错。你自己陷个时间表。咁你个电脑呢就自自然喺嗰个时段呢有个 program 㗎。我哋话喺将来可以整个 apps 都得㗎。咁你就话我要听风波嘅。跟住我要听音乐嘅。或者我要听开心嘅。跟住我要听普通话嘅。跟住我要听英文嘅。完全可以做得到嘅。 自主啊，呢个就系 咁，所以咧就容许我哋咧先试业嘅时候咧，俾个 tasting menu 大家试下先。咁你记得你想食乜嘢咧，下次你就可以自己点菜啊嘛。 同埋咧做嘅呢个系无论系呢个系电台啊、电视都好啦，或者网上啊，或者跨平台都好啦。节目嘅编排咧，系要咧一路嘅，佢系 好多人咧就 改进喺度吓， 即系我听有讲嘅快啦，可能太多啦，即系食唔晒啦，即系嗰时仔咧，嗱你去一啲米芝莲餐厅咧，嗰个侍应一定出嚟读晒今日嘅 menu 俾你听， 今日 跟住咧每一道菜咧上菜嘅时候话俾人点样食嘅，有啲分子料理啊，由左边食起啊到右边啦，嗱，其实有啲节目咧将佢缩短咗之后咧。其实呢就会更加精彩的。我不是说现在的节目长不精彩，但浓缩了呢就会更加精彩。同埋我们会尽量精简我们那些环节的，即是那些细环节啊，那些通识啊，那些我们尽量精简。同埋我现在考虑呢搭半可能都不播新闻，尤其是减了时间那些节目啊。咁尽量呢，譬如好像小班咁呢，每日用了十几分钟搞小新闻呢，你 cut 咗佢咧，減咗啲水分咧，小巴最憎我講嘅嘢啊！咁咧就 唔係，我覺得佢有時佢揀啲新聞揀得幾好喎。 唔係佢好，我唔係話唔好啊。 係有時候啲係 即係如果你縮做兩個鐘咧， 濃縮啲啊， 可能就會更加好啦。嗱，譬如好似阿黃師傅嘅節目，佢而家最尾嗰鐘咧係聽電話嘅，尤其是有個機關樓咧，我哋一位好可愛嘅聽眾咧，每日都打電話嚟發表佢啲慰論嘅。係譬如呢啲聽電話可以縮短佢啦。即 系 仍然咧，我哋会提供最好嘅节目俾大家，你唔使担心。我哋啲节目主持人系悉力以赴嘅，系会做到最好嘅。嗱，恩典时刻系喺礼拜六嘅四点到六点啊，大家就即系 cut 咗一日 喺度， 即系星期日冇嘅啫。所以大家就记住啦。咁而家听众对我哋好好嘅，咁啊就听阿林旭华话呢个大花童啊，我话铁达尼啊。嗱，老实讲。我同阿摩斯咧攞翻嗰几千万翻嚟咧，到我哋搬咗去开台嘅时候咧，已经用咗一半噶啦，就只有足够嘅资金维持一年嘅广播嘅啫。嗱，我哋真系好睇， 所以咧啲 好睇听众嘅支持啦。 我就问，喂，咁你几时招会员？ 开始噶啦，先回水后攞水咯，费事一齐啦。 咁有出有入先得噶。 我哋系所谓我正话讲个 social purpose enterprises 嘅模式咧，其实我哋成个 D 一百将来参考咧，就美国 PBS 呢个公营广播、公共广播嘅模式。个模式就好简单嘅，我希望将来 D 一百咧嘅收入来源系靠四个收入来源。第一就会员，会员就好简单嘅，俾年费，纯粹系支持 D 一百嘅理念嘅啫。一个身份象征嚟嘅，你入咗 D 一百做会员咧，你即系话你要维护香港嘅言论自由，你要维护核心价值。你支持呢一个 理念，支持我哋嘅主持讲真话。 咁所以咧就一个会员600蚊，咁当然会员咧就会有啲有所谓 jackso 啦。即系譬如我哋举办所有嘅活动，佢哋系可以优先参与嘅，甚至乎可能有折扣添。我哋有啲定期嘅聚会就会员只有会员参加嘅，譬如同阿林旭华午宴啊咁啊，诸如此类啦， 冇问题。 龙凤大茶楼啊，咁即系呢啲就会员嘅优待嘅，即系我哋啲产品啊，全部会员优先购买啊，可能仲有优待价，聚会啊呢啲咁嘅嘢，呢个就叫会员。就纯粹俾会费，咁我哋就，所以我要睇下， 即系同我哋嘅听众多多互动啦。 所以当我开始招收会员嘅时候，如果我哋净系收到10,000个会员嘅时候，得600万咧， 系， 咁可能开唔到第二台噶啦。 系， 如果我有20,000个会员咧，有12,000咧， 咁 我就可以谂下，咦，都有足够嘅支持，咁啊可以就放胆啲， 有3-4万好啲啦。 咁啊可以有2年嘅经费啦。咁我觉得 D 一百咧，如果能够维持到2年咧，就应该可以永远。维持下去的了，这个就会费。第二个呢就捐款。捐款就真的。 即是随缘落座了。 随缘落座了。你支持我们的，你捐款给我们。这个也是美国 PBS 的模式。 第三个我最希望做到的就是赞助。我就希望有一天 D100是不收广告的。PBS是不收广告的。 但是可以收赞助。 我都希望不收广告。 客户赞助。 赞助节目。用赞助形式来支持。 即是可以由这个能源公司赞助一些环保的节目，是吧？ 就赞助的。那个就叫赞助。另外一样东西我就会，我们的广播呢仍然是免费的。有些听众呢，有一个位网友，我不是怪责你，可能你都被人误导了。喂，你说你攞返啲钱，咁如果第日你又收钱，收咩会费呀，收咩收咩呀，喂大佬，嗰啲钱係我㗎。唔係你俾我㗎。我攞返啲钱係摆返来投资落去，我要出粮㗎。有收入㗎。呢个啲门钱都係生意嚟㗎，就算係社企都係生意嚟㗎。 係。 OK， 对唔住呀。 社企都紧要，就第一要赚钱。如果社企唔赚钱，就唔能够持久营运落去。 我十六年前创办长者安居协会一个理念嘅。就福利办企业，企业两福利。现在我们呢就是说。 你有巴闭啦，就你有乔迁啦，真的。 听众就养 D100。是不是应该这么讲的，福利养福利办企业，企业养福利。 那 我们做电台呢就应该是去办电台啦。但由听众去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办个电台咯。咁我哋呢就会免费嘅，唔使担心。同埋我哋亦都会，我哋已经做緊㗎，我哋有个电话收听係1831100用固网嘅，我哋会发展呢样嘢。但呢样嘢好贵㗎，因为租电话线嘅。我哋只不过做呢样嘢呢就唔希望做大佢嘅。因为我哋始终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去进行广播。呢啲就迁就一啲佢唔识上网或者负担唔起上网费嘅听众嘅啫。 系嗱，但系你嗰日咧， 咁呢 个 就等 嚟啦。 呢 个同我嚟讲又唔系， 呢个等于社企 用嗰个固网。 唔系，我知，但系都唔希望我用。 系 嗱，呢个就系社企模式啦。就我哋赚咗啲钱咧，就希望可以支持啲人听我哋啊嘛。甚至乎我哋将来如果真系好大规模嘅，我哋可以有领养计划噶嘛。有啲听众佢冇得上网听唔到嘅，可以有听众话我支持一年上网费，我俾个 Internet Radio 佢都得噶，好似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咧，我哋有人系提供捐钱去俾一个长者咧，终身享用 佢 呢个救命钟嘅，或者三年享用救命钟嘅，即系呢啲计划我哋都可以推行嘅。咁但系我哋会考虑咧重温咧就收钱嘅。Apps 就不收钱的，但我们会有一个重温 Archive 那里就会收钱的，就会收年费的， 即是旧的节目， 会员又有优待可以有折扣，另外我们会员那里有永久会员和会员之分，永久会员就一次过，做了会员就终身的了，另外可能终身都享用这个 Archive 的，这些我们迟些会公布的，另外我们会做商品，会做 B2C 的东西，希望通过这样的经营模式呢，就可以养住 D100 一世，一世一世 有几个水喉，就一条数开出 来，但是如果没有听众的支持呢，这个是理想来的。如果我们在招收会员，如果不理想的话，不成功的话呢，可能是缩做一个台，还要是得我和林毓华两个由朝那里买的，而且看看哪个真的走来做义工不收钱，那些就可以继续做咯。只可以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计划呢我也都答了听众，他们很担心我们无以为继，就是我告诉你我是有 B plan 的。plan B 是什么呢，没人支持我们的时候，怎样可以将剩下来的一半钱拉长它咯。到时全部做广播的人要做义工。 那些就交给你的。将那些是直播室， 那些租给人家，我不会的，但是那些就会移播了，真 的 移播了，真的移播，那时候我和林毓华又招广到晚，即是那些不 除了广到晚之外，我们在个空档可能我们做去做培训做导师，可能我们要为人 那就可能得几个节目而已，那就不停播音乐，那这个都是 Plan B 来的，但我相信我们是有人民支持的，我相信我经常都说误道不孤，是不是一个人误道不孤，你是行正道的王道的，自然支持你的，不是大声夹恶啊，讲粗口啊，洗你板啊，凶你啊，讲打讲杀，我们就这个社会不是，我们这个社会讲公义的。所以为什么老总李金鸿的节目叫做世界公民呢，世界公民就是说希望透过我们 D100 这个节目，老总这个节目将来每日做的，是令到我们 所有中国人都有一个世界公民的价值观。世界公民价值观很重要，因为这个是 global economy，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现 在都 说 整个世界很平了嘛。 所以就这样，所以希望这个铁达尼呢在18号开始 有曙光的 起闹， 又起闹， 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即是可以过到这个大西洋咯。没什么补充的啦，今天就不好意思啊，用了一个半钟头就我来做 K100, 即是我们叫 D100, 即都是希望跟所有听众呢分享我们未来的发展计划的。其实讲到英文节目很过瘾的，钱志健呢他可以做下英文做下中文的。因为他访问的嘉宾。我都同意的，因为他有些嘉宾不懂英文的。钱志健以前在多伦多做英文台的。那个千是英文台来的。所以他钱志健呢就可以做英文节目。我们很多人可以做英文节目，你想想。有毛孟静。有谢飞老师， 傻姐， 有傻姐，我仲有呢啲嘉宾，有啲仲有一件秘密武器咧，我约咗佢下个礼拜食饭，食完饭应承咗我会宣布嘅， 系嘛？ 咁啊，全部做英文节目， 系， 咁间中我都可以客串嘅。 有一个我哋试，我哋喺 DBC 日子，我哋一齐试音过，嗰个好精彩啊！不过你仲系未能够邀约到佢，真系可惜啊！ 边个 啊？阿 Mike 啊嘛。 边个阿咪啊 ？Jucani 啊， 哦 Michael， 哦我同佢倾紧噶啦，咁佢就 几好噶，因为佢真系系 唔系佢中意做中文节目啊， 系 倒翻转头佢会做喺，我希望将来喺大声台出现， 系冇问题啊吓吓， 咁啊另外有英文人嘅，我有啲真系英文人好掂嘅，我哋好多英文人嘅喺度，其实我哋都英文人多噶，如果搞英文节目容易过搞普通话节目，终于我发现来呢个 D 一百咧真系都政治不正确嘅。原来找人做英文节目二个找人做中文做普通话节目，所以梗要周围去倾噶啦呢几日都啊。 咁你咪叻过呢个系大学嘅副校长，佢话咧要揾呢个系工厂大厦嚟做一个英语环境吓，唔使啦，我哋呢度都做到啦吓。 啊，即系我哋应该三月十八号我哋嗰、那个 系 嗰、那个咩我哋嗰个口号啊 系。 就是 D100 重新出发起闹。 起闹。 因为上次曾荫权那个政府的起闹失败可能很多人认为。 是。 我们起闹就会成功的希望。 是。 我们就起闹了。3月18号 D100。 318。 起闹 D100 还声于民。 是。 听着阿错亮做过一攞回以前那班官走出来嗌起闹的声出来。有黄仁龙啦，有黄仁龙，有唐英年，有曾荫权，有曾俊华，我唔系官嚟噶嘛，嗱几好啊，咁三月十八号起闹，啊三月十八号起闹就 D 一百重新出发，还胜于民。喂，我有个老友记呢个麦元首，总之之后立法会话佢又还胜于民咧。 咁佢觉得呢个口号好嘅时候，大家可以用嘅。 还声于民就冇专利嘅，因为所有我哋都希望所有电台，包括 DBC 在内咧，都系真真正正还声于民。包括嗰啲粗口台都系嘅，我都希望我哋还声于民，就唔好我哋公器私用。 系 呢样嘢就好重要嘅。咁啊，讲完啦，咁啊，讲翻新闻啦。嗱，讲翻呢个奶粉事件啦。你梁振英真的很大镬的，你现在还有一条例都未去立法会通过，你现在就拉人啊，又引起呢，好啊，这个我喜欢的，引起呢中央政府对他不满 、 啊、这个鬼打鬼我最开心的，有戏看。 那天呢礼拜六你说我没回到来呢，我就是去祭祖，那我经过这个粉岭的火车站的时候，哇，有些后生仔在喊口号，还有是拿那些是港英的时候旗出来揈下揈下。咁呢就是呢是有啲警务人员就围住佢喺度，不过就冇行动嘅。 嗱而家呢就佢就搞呢样嘢啦，每人限大两罐奶粉啦。咁而家人哋犀利，因为你呢个自由经济好紧要嘅。呢个自由经济呢个世界呢有钱使得鬼推磨。 錢作怪的、如果錢可以解決問題永遠解決到的、你如果這樣做你只是增加了水客的成本的、如果在內地 終於要買這些大份的油 如果內地的市場仍然有能力、這個就上經濟課、仍然去吸納到那些產品的時候他就提價咯 現 在本來他用100人去走水貨的用1000人去走水貨的而家你限佢嘅，本来过去咧1000人每日带30罐嘅，而家你限佢带2罐，咪要揾15人咯。如果以前有1000个水客，而家就要15000个水客，先可以满足到市场嘅需求。我问你梁振英点样对付啦？我就问你梁振英今次点搞啦？你就塞爆咗成个粉岭啊，成个上水啊，成个新界嗰啲交通。过境那里怎么搞呢、梁振英做事就是这样的、见一步行一步、 他说成熟一样推一样实际他想到一样就推一样真的他跟你差不多真的大班 他跟我差不多我的心思熟虑的你不知道我睡觉都想事的大佬有听众Joe Capeton 就说呢有些关于美加的那里我们迟些会公布的我们会有些美加节目是针对美加的新针对美加的听众的还有澳洲啊欧洲啊我们要做一个世界华人电台呢我们的节目就不可以性系呢 不是单向的应该双向的。 不可以只是讲香港的东西的如果不是那就我们。 香港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外地都想知道当地的情况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个大同台为什么有英文节目香港现在有很多海归派很多 ABC 啦、很多读国际学校那些出国读书的人他不是很懂中文的啦。当然也是外国人啦我们英文节目是符合他们的咯。所以 D100, 起闹 ,318,重新出发还声于民那几个人啦即是想起都开心不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成功有赖大家的努力和所有听众的支持好像梁振英那样就死定了 所以有一个团队很重要就是同埋在每一次有一个新游之前想清想错才得的不要即是冲动、以为这样就搞定 唐英年就很兴奋了他说你玩我我堂堂政协常委在大陆中央政府在京城开紧会你就话俾佢拉咗我老婆告我老婆跟住 上 堂。 所以就话呢个律政司呢就真系呢。 喂我系要告 白。有古惑仔嘅风范真系。 咁你有人返到嚟之后呢咁你陪个老婆呢 出庭。 出庭嘅你就话俾佢压后咗喎冇人通知㗎喎。这个律政司人在玩嘢，不过不紧要去玩唐英年唐英年自己会对付他。即是我们这些节目呢就为民请命呢就为这弱势社群请命的。至于唐英年这些人呢这些二世祖大把钱再加上有政协常委。 有权有势。 有权有势。 有影响力。 你自己搞掂他抵死。抵死。抵死。你鬼打鬼继续打下去。嗱，嗰班香港电台呢突然光呢就好大镬啦越爆就越大镬。 而家啲电邮俾你又喺下。 开会噏乜啲电邮又话去篡改呢个会议记录啦。咁有报纸就话呢如果系其他官员你同啲下属即系好似当年喂你叫咩九铁啊兵变啊几千人 前 署 啊 要铲走个主席咪铲走个主席囉。 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任何机构好似港台今日咁嘅情况呢呢个 CEO 啊即系呢个处长一定要走。 搣柴啦。 但佢唔会走㗎。 BBC 就咁啊。 但有人分析佢唔会走㗎。 唔会走啊。 因为他跟梁振英一样第一语言艺术第二是篡改会议记录梁振英最厉害的你看到以前在行会试过我爆过他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这么憎我西九的时候也爆过出来他是喜欢篡改东西的那这条友呢这个邓引光呢喂跟他作风一样喂我现在看中他明日之星如果梁振英就是做特首的典范的话呢那个爱国爱港条件就是梁振英是人版的话呢邓引光就应该是下一届的特首来的 了。那么犀利 哇掂啊他已经是表达了表现了他的能耐那种这样的语言艺术啦。 他要去这个是礼宾府玩下鞋先啦你咁快咁快要上位。 有样嘢我认为他叻过梁振英的。 哪样 样样都叻过梁振英。 喂他就是出来那个奸样就得人惊啦。 叻过梁振英又叻过梁振英。 是。戚几戚几嗰个。 好嘅又叻过梁振英。坏嘅叻过梁振英。好嘅读书多过去。做政务官了解政府运作。 衰嘅咧，分分钟贱过你。喂，咁点解唔可以做特首啫？ 啊， 所以林郑月娥咧，有得瞓冇得冇，金铺有得瞓又冇，唔系有得震冇得瞓啊。 系，咁几时都系话噶啦，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唐英年又出嚟讲嘢啦，又话而家政改时间紧迫啊，即系快快脆脆要攞，要今年十月啊咨询啦咁。不过咁啊，讲翻句公道说话，唐英年当年咧。即係去年選舉的時候咧，佢的而且確話係有個時間表的，我都記得好像是講個十月的，佢就始終如一啦。但係對啲人我哋唔使拍掌嘅，唔使有好感嘅，即係等於葉劉淑儀咁，成日話俾人哋聽佢去過史丹福，跟過呢個大師啊鑽石大師學藝，佢竟然夠膽講話美國有篩選嘅，啊美國有初選嘅，竟然夠膽講。哇！即系呢个史丹福大学咧，今次真系要问佢攞翻张证书啊！就由史丹福游泳中心同埋假发中心咧，另外颁过一个证书俾佢。喂，大佬啊，你竟然够胆去美国跟个大师钻石大师学艺史丹福大学，你够胆翻嚟话俾人听美国有初选噶？哇！喂！任何读过美读过政治101，任何人读过美国选举制度的人都知道，那个是党的初选来的，党去揀自己揀卒咋。哎，通做乜行咗啊？闪闪烁烁啊？做咩？鬼鬼祟祟啊？ 等你啊嘛！ 啊，俾人搣咗柴之后，鬼鬼祟祟。 等你啊，鬼鬼祟祟。 唔系炸职咩？ 扎职啊！而家升到沙展啦， 乱噶嘛你？ 报交通嗰啲咧就沙展， 系 节目主持人嗰啲系时沙。 哦，哇！即系下个礼拜六做埋时沙噶啦， 做时沙处理咋？ 哦，处理好， 做得唔好灭柴噶。 好，冇问题，多谢你。系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30，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下，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盖咧，现时龙尾咧就红十字会嗰边啦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海景大厦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继续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上环消防局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新贤对果栏嗰边啊，冇乜点喐过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开始车多噶啦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学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啊，其实689先生啊真系几好心肠噶。咁佢系想多啲人啊加入呢个我哋香港庞大嘅物流市场啦，咪谂出好多嘢咯，系嘛？好似大丽粉咁呢个都唔错嘅选择啊，系嘛？一人两罐，两人就四罐，四人就八罐啊！咪多啲人加入劳动市场。不过咁啊，可惜啊，全部都系外劳啊吓。唉，好多都唔系香港人做噶呢啲。喂，唔系啦，定系摆一档吓，喺门口整翻档火车站。哎，欢迎大家买埋呢个外劳保险啊！外国劳工，香港人受俾啊，冇错啦，香港人包你保吓、啊。好好好啊，冇讲咁多啦，咪讲埋天气啦。咁现时温度咧就22度，咁系暖咗1度啊，咁相对湿度咧就84%，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咧30至60啊，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嘅。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啦，能见度啊较低嘅，初时咧有几阵骤雨吓，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日稍凉嘅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跟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你今日 app 咗未啊？ 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 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哦，莎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 一百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機， Android 呢就在 Play Store， iPhone 呢就在 App Store 免費下載 D100 有聲台 App。 是啊，等多些人可以聽到享受到 D100 有聲台的靚聲王牌節目嘛。 That's great。 想聽 D100 有聲台，我幫你 APP App。 用咩方法我唔緊要，但係後果一定要等香港市民睇到咧，係一個咁多市民支持嘅人，係真係可以參選，咁至得嘅。你用咩方法擠佢出去，你都係打麻波。 呢個係一個毫無根據嘅指責，因為根據香港電台約章，廣播處長係港台嘅總編輯。 要啲員工話喂，成個思想嗰個過程係啲乜嘢，可唔可以寫翻就係出嚟啊？咁樣咧，我都係。非常之離譜的做法，是磨跡罪名的做法。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9:34，我哋網上朋友真係精彩喎！阿寶珠話咧，佢話 CY 點解咧？佢話有一行咧，就是、推冧一行。 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31138，就希望听众咧而家可以即刻唔该， 系 打电话嚟啊，对我哋呢、這个啊安排， 系 即系呢个节目嘅安排啊，同啊 D 一百究竟值唔值得支持啊？ 值得嗱、啊，对于 我哋啊， 网上嘅苏华咧就话咁样嘅，佢话大班何国辉，我要做永久会员啊， 同埋嗰啲我哋嘅 啊，净系普通会员，你今朝都介绍啊。 有，我有讲到永久会员， 有啊， 你听唔到就瞓咗觉啦，瞓到只青咁啦，你又，喂，电话1831138，大家可以讨论下我哋嘅安排，同埋对我哋嘅前景嘅睇法，同埋对我哋嘅支持，尤其是对于啊嗰啲诉讼基金啊， 嗯， 嗰退款嘅安排，嗱、有人话我走咗佬，我又唔明点会走佬嘅人坐喺呢度嚟，要搵我做乜嘢啫？你够胆打个电话嚟啊？啊，我唔去立法会啫，你可以打个电话嚟1831138。啊！任何人我哋都知啦，我哋都啊一定招呼你嘅。 系系 你打个电话嚟就可以有得倾噶啦。啊，就唔好成日话要揾我，你揾我做咩啫？如果要攞翻啲钱嘅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表同，或者可以同啲听众讲下点解你要攞翻啲钱咯。 嗯嗯。 啊，你嘅理由系乜嘢咧？咁可能引起多啲人回响，多啲人攞翻啲钱咧。 啊， 我哋冇所谓嘅，预咗噶啦。 啊，呢位 BTV Chan 咧，佢就系咁啊，佢话林生，我咧就两三次咧就去仲正总捐咗共4000蚊，佢话余下嘅钱咧都系留翻俾 D 一百用啦。佢话唔好送佢第度啦。吓，佢话惊住 D 一百唔够钱用啊。 哦，随时有可能噶、如果唔够会员咧，即系我哋起码有50000个会员咧，咁就稳阵啦。D 一百呢架船就可以真系可以。啊、航行大海啊、啊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就是我哋所有嘅节目主持人，啊，同埋呢个舵手其实呢架船咧系自动航行嘅， 系autopilot 噶， 系嘛autopilot 噶，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讲真话，同埋我哋唔系好似香港电台咁咧，啊，即系佢哋嘅总编辑就恶啦，啊，中意做乜都得啦，我哋呢个总编辑咧就为节目主持人服务嘅。啊！你睇到我周围咧，每个节目都去到俾佢哋玩嘅。 但系，寻日有人咧系将佢哋啲会议记录嘅一啲嘅系截录过嚟，咁就系佢哋嗰个系咩什么节目顾问委员会嘅。咁咧，原来咧喺会上面有讨论过咧，就话点样将香港电台嗰个系佢哋嗰个成咧，佢有个新媒体嘅系队伍噶嘛？ 喂，搵人搞好佢，攞我嘅 headset 入嚟啊，肥仔唔该啊，因为我有人听电话啊，1831138。 借住你哋用先啦吓，咁咧就系讲咧就话系， 有人对 D 一百有意见嘅咧， 以前咧佢哋嗰个网传都几好噶，而家就系俾其他人咧系抢钱咗啦， 尤其是 D 一百 系啦，然后包括咧原来佢哋都有啲顾问问过，点解唔向海外嘅系听众咧提供一个全面嘅服务吓？嗰、个理念同你今早介绍嘅咧几次，我相信系，咁佢哋就话冇水啊，而讲嘅呢个咧叫戴建文咯，唔做啦。唔会做，做唔到噶咁喎，啊，咁你觉得系咪好神奇咧？真系，以一个啊每年有6亿经费嘅系官台，居然话做唔到呢件事，吓、 又话系呢个环星，唔系又话咩啊？系正在公共广播，唉，真系搵嚟讲啊，真系。好，大家如果有兴趣打电话嚟嘅系一八三， 大佬啊，打个电话入嚟，但系佢而家喺度不停听电话，但系而家打一通嘅，打个电话入嚟咧，鼓励下林伯啦，因为林伯仲要撑多两个月承包， 仲顶得顺嘅。 林英华承包啊，啊，讲明啊，呢两个月一百万一个月嘅多过一百万你搵啊，我冇钱俾啊， 唯有黑扣咯，你知啲判头点做啊，大妈嗱。 你多过一百万都冇搞，但你使一百八万，再俾咗两百万，你就一千噶啦。喂，一千万好多钱嘅大佬，啊，买层楼都得噶，虽然啲楼贵， 系 啊，都买到层几百尺嘅楼可能。 去新界啊！ 但讲翻呢个啊， 系 占领中环啦、啊其实而家咧就系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中联办、建制派 出声喝住晒噶啦， 系啊，系好。 好罩忌， 系好罩忌，佢哋系准备无所不用其极。就而家只系一个开始嚟嘅啫，系无所不用其极咧，想办法制止呢一个占领中环。 系 啊，占领中环嘅产生嘅， 系 即系希望佢咧就停留喺而家呢个书申论证嘅阶段。啊，咁咧就啲呢个占领中环咧，嗱就胎死腹中啊！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呢这个占领中环呢我们一定要表态支持的。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消防局又被人闹又被个官闹 唉真是离晒谱的你真 是。说他自己制造死因报告啊。 是咯。 喂大佬这个消防局真是我都想不到一个这么有民望即是市民这么支持的消防局。原来他们上边那班友呢、是不知所谓的嗱，这个就 被烟焗死咪焗死咯，然后他有个解释的，然后那个理由是同这个死因那个是这个点啊咩啊，系呢个法医官咧那个称谓又不同的讲法不同的， 而家个死因裁判官呢个真系清官，呢、个真系好嘢， 系 喂直情真系好唔俾面啊！上次要你数 楼层， 今次就话大佬，哇乜你死因研究你都够胆改嘅？啊！你都夠膽自己做埋嘅。 佢話上次咧，你唔知道咩起因呢個野火啲，你就問警方。佢今次點解你唔問下呢個法醫官？你自己作咁啊， 自 作出嚟， 自把自 為，真係 不知所為啦！而家個電話旁邊咧有遠志溫哥話嘅葉生嘅一線嘅葉生，早晨， 早晨，葉生， 大班。 點啊，溫哥啊，天氣如何啊？ 系落雨啊！ 哎呀，聽到落雨我腳軟啦，遲啲會好天噶啦，過多個月就 OK 啦。 系大班，点啊阿哥，撑你噶， 多谢你啊， 撑你 D 一百， 啊咁啊记住入会啊，啊 系啊，诶我想同你讲一件嘢，面对而家咁嘅打压咧，你记唔记得八九年嗰次百万人大游行啊？ 系八九六四， 即系帮助下呼吁下啲群众，呢次系摊牌嘅时候，未到占领中环之前咧。你一个一百万民意单一议题，唔要真补选，唔要嗰啲咁嘅牛鬼蛇神乱咁讲嘢，一个简单议题就系真补选。有一百万人出嚟行咧，就一定得。如果冇一百万人出嚟行上街咧，差唔多一嗰万人上中环咧，系占领中环咧。即系如果冇真补选嘅话，唔摊牌嘅话咧，香港冇得玩。 叶生啊！呢今日啲外国报章竟然咧系喺度质问紧啊！呢个咁样嘅系啊铁头啊，点解你要加入呢件事？点解你要搞啲咁嘅嘢啊？喝住佢啦，竟然系 唔系啊？咁如果你摆到明系冇得俾你玩啊嘛，咁你咪摊牌咯！你要香港人唔醒啊嘛！如果你冇过一百万人出嚟行街撑呢个占领中环，唔撑呢个真普选嘅话，你呢次香港人冇得玩噶啦！你咁再过多几廿年都冇得玩。是 不是先生你回不回来撑先玩不玩回不回来先你 不如不要咯是不是 是啊总之一样东西啦众志成城啦如果团结一致呢就即是可以解决万难我相信。多谢你啊张生叶生多谢你支持啊。咁现在在二线呢有张生的电话张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大班。 早晨。 其实呢我想同大班讲呢就话如果占领中环其实如果胎死腹中呢未必是一件坏事的。我客观这样讲就 说 真的推到一个我们大家市民能够觉得是可行的方案呢就胎死腹中都没所谓的。即好像戴耀廷所讲就说如果政府真的 特區政府真的拿了一個我們 這個不要緊你說這件事 大家都合理的 不是你說這件事當然好事如果那個方案即是那個佔領中環的大前提就是說逼他拿個我們市民接受的方案出來但這個就不叫胎死腹中了這個就是喜事來的 我同意但我就想說其實我想說一班就是 D100 節目意見 好 咁阿大班我呢就其实就好支持你嘅。你都知道我同你输到过呢 我知係。支持你心机嘛。 咁就话係啦你叻啦。 我梗係几大把声啦你第一个打嚟嘅听众大佬差唔多系。 我冇咁讲又话我想同你讲就话其实听众嗰个封烟嗰个时间呢反而你唔好 cut 啦因为啲市民呢而家系冇得发声嗰度惨啊。如果啲市民如果再喺呢个频即是这个平台上面没得发声呢是令到啲市民呢即是叫有气没定头。另外就是说这个人哋眼红你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可以成立了诉讼基金跟着筹到500多万在这里嘈冤巴闭在这里搞颠覆学你说真的懂得只懂得找啲人说做什么义工去做啲乜嘢但是呢佢见到永远有筹款能力唔够你强㗎嘛。即係你明白你明白我哋而家大家听緊你电台听緊你而家你个新平台嘅人呢都肯俾钱去听喎个个都话争住俾钱嚟买做会费嚟听嘅。个个啲唔系傻㗎唔系痴线㗎嘛。嗰啲人唔系冇学识㗎嘛。佢而家好简单普通收音机唔使钱嘅都唔啲人都宁愿唔听要揞钱嚟听嘅。当然一定有它的存在 我们就要证明到给人看呢 D100 是有群众的支持的即是没有一个群众基础其实说什么都没用因为我们又没有受到一些政治的捐献是吧最好了条数就清清楚楚的了这钱呢就是我和何国辉本来抌了来 DBC 的现在拿回来抌了来 D100 是没有多到钱 我都理解到的 又没有少到钱不是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表现 到是独立完全独立 但是大班我想讲多句就话你啲会费呢你收费嘅时候呢你要顾及大众。点解叫大众呢海外华人呢可能佢哋真係相对对返港纸平啲。咁但对于我哋香港人。 咪可以唔入会㗎唔入会都听得㗎。 继续听到。 唔係㗎入会系一种支持嚟㗎。 大班啦你搞错啦你搞错啦。我哋啲人就话我哋要又要虽然冇钱但我哋又要支持亦都要。 有另外一个方法㗎张生可以捐款㗎。捐款捐一蚊都得㗎。 我想话俾你听你可以分期你用分期形式。我每个月都俾。 我唔係我哋有 credit card 㗎。如果用 credit card 俾呢咪即係等于分期囉。 嗯。 即係我即係话俾你听我即係想同你讲话。 我知我明你讲咩。 你个 副 本 我 即 係。唔係其实我其实张生我仲行先一步啊。我就觉得如果即係经济有困难嘅听众呢我哋系唔需要去俾钱我哋嘅。因为我哋系免费听啦。但如果想支持我哋呢他不想做会员呢他可以捐钱给我们嘛。 我明白了又说你要有些人是这样有些老人家他明明他走到来政总他要塞够钱给你他没有钱的了他来综援他都要塞够钱给你这些是我们的人的心意。 千万不要说现在这件事就成为了我的罪名来的。他说我呃你老人家的棺材本大佬你不要再说了我听见都怕。 我想跟你说呢你呢就是说其实我想告诉你不要用唔好用 credit card， 你想我用银行入数字都唔得。 有得，我哋全部有，我哋会有个户口 number， 好似捐款咁啦。 系啦， 我哋有几种俾付款形式嘅，一可以俾 cash 啦，我哋会有收款站啦，可能喺 Ideal Radio 嗰度啦，或者我哋再搵紧其他 outlet 啦，可以通过银行存款入我哋户口啦。你只要攞翻张入数字，我哋就可以寄个会员卡俾你啦。嗱，可以用 credit card 啦，可以 PayPal 啦。啊！即系所有可以做嘅嘢都做晒噶啦。 听众为原则， 我等住到0001嗰个会员啊！ 多谢你，我留翻俾你。嗱，你记住一俾个名，你写噶，你写个名俾我啊！你咁我知道你系嗰个老张先得噶嘛。 嗱我0001会员系我噶啦，我一定入钱落去噶。 唔系0001，我要你话2001啊！ 你总之系一次尾就得啦， 一次尾得啦。OK， 好啦，我哋会拍卖噶啦。 多谢你， 多谢老张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啊，胡生嘅电话，胡生， 胡生你好。哦，断咗线。 唔系，嗰个收线啫。胡生你好， 胡生。 我剛才都接受因為我見過你即係上次我哋開心發佈人晚宴呢你同我打個招呼咁我點個頭嘅。咁我即係小弟啦咁我有少意見嘅。咁我即係有啲有 credit card 有啲有 PayPal 啊梗係嗰啲梗係方便啦。咁其實有啲聽眾呢佢唔我知道你話意思話 唔入好多嘅厅度，但有啲老人家佢冇能力一年俾咁多嗰啲舊錢， 嗯， 即係600蚊或者對大班嚟講，或者揸一餐飯啦。 唔係，千祈唔好咁講啊！ 唔係，我知，嗱，你聽我講埋少少嘢先。 唔係，千祈唔好講我。 佢真係入會㗎，因為佢因為入會代表我支持言論自由，支持 D 一百。但係佢真係未必俾一年咧。 但係我聽完你咁講之後咧，我要諗到樣橋啦。我哋有一個叫做 俾多係 好。唔係，我而家諗到樣嘢啊！嗱，我哋一般會員咧就600蚊啊嘛。我哋有個長者會員，咪好似政府咁2蚊雞咯，咪200蚊咯。係講完啦，即刻搞掂啊！聽完你講啦，200蚊都冇 OK 啊。 哦，唔係錢嘅問題。 唔係有長者卡嘅咧，我哋有個長者會員2嚿水。 我哋梗係。阿大伯，你唔使要介意嗰個退翻錢啦，因為我 唔係要介意嘅，因為而家成日有人話我最憎人話我托水龍啊，我一世人未托過水龍噶。 俾現金你，我都冇諗過要收翻錢噶。 唔係啊， 我就係想有少少節目意見考慮啊。我係請問你暫時個新節目安排係咪去到搬翻數碼港？ 係啦，去到六月嘅啫。 就大星台有翻大家台咧，咁就 就會全部加時添啊，唔止減時啊！ 但係咧，我想講咧，有封煙嘅環節咧， 我一定會 俾到聽眾，好似阿機關佬啊，我哋嗰啲 阿老虎啊， 嗰啲口水佬有啲貴， 我哋 D 一百翻翻去開咗個正式嘅大星台，即係開埋大家台之後咧，大星台係全日封煙嘅， 係 所有節目都封煙嘅。 哦、 由朝打电话打到晚，唔使担心。O K， 大家系， 即系我哋有句说话，你记唔记得点讲啊？只要你讲，我哋就会听。 我想问你，其实礼拜嗰个论坛系几时啊？ 好，我唔知几点钟，林德华几点钟啊？你又系搞手嚟？ 号啊，应该想几多号？ 我礼拜日咪今个礼拜日咯， 嚟紧礼拜日， 礼拜日 17号咯。 一般嚟讲咧，我哋通常都系喺个午饭之后喺度做活动嘅吓。稍后公布留意我哋网站嘅消息吓。 即系暂时一日安排，即系暂时就 系。系一个啫，因为我哋就想讨论下究竟 我哋未系呢个占领中环噶，唔系啊！第日啲报纸话，第日啲报纸话占领中环小猫三四只，咁啊大镬啦！ 我觉得嚟一次， 嗰个唔系占领中环，嗰个系支持呢个头条新闻噶。 系。 就到时有头条新闻嘅第一代节目主持人， 历任主持人， 同阿叫咩啊？阿林吴明林 系 吴明林， 第二代节目主持人林旭华，噔噔噔噔，咁啊仲有现代节目主持人吴志森， 阿林 Sir， 吴志森系 啊，仲有啊李金鸿都系噶， 李金鸿做过吗？ 做过， 哦咁啊仲有第三代节目主持人李金鸿， 我嗰度咧我拉好多人啊，寻日你又唔听呢个， 但系叫晒嚟啦，总之各代啊，咁多代节目主持人都会出现 嘅，有啲公务员啊唔敢嚟， 除咗。嗰啲冇即系暗吹嗰啲冇讲啦，喂，争取权益都唔敢嚟咩事啊？好啊，多谢你啊，胡生。咁啊，黄小姐五线嘅早晨， 早晨啊，林生大班， 听到你把声我好舒服啊。 我觉得咧，你无需为钱银嘅事， 唔系嗱，一样嘢，唔系一个人最紧一样嘢，事可杀而不可辱。我一世人咧，未有人话过我，亦都未做过任何托水龙嘅嘢嘅。如果有人话我托水龙咧，我就好兴噶，你知啊？ 呢点我哋睇到亦都明白， 因为数目要分明噶嘛。 大班啊，唔需要耿耿于怀啦，交代咗就算啦。我觉得如果唔识分辨是非咧，就不配做D 一百嘅 member 啦吓。就我觉得咧，亦都无需要登报纸啊，留翻啲弹药俾 D 一百。救中國人啦！至於咧，陳偉業同埋黃毓民嗰兩位咧，佢哋有時候咧係講多咗，有陣時係講少咗，我哋識得分辨嘅。咁希望咧，大家以和為貴啊！依家喺呢個 好啦，我以後咧講埋今日咧，就係講埋今日，我每後唔提呢兩個人個名。 好啦，冇錯啦，唔需要去。 冇興趣啊，因為差唔多等相當於。提佢两个名咧，翻鬼佬就话 four letter words， 相当于 冇浪费时间啦吓，即系冇必要嘅吓。咁我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互相照应啦。我哋泛民咧系唔可以再即系唔好分化啦吓咁样。咁咧其实咧，我每次打电话嚟咧系有一种悲喜嘅感觉嘅，喜咧就系可以。即係幾乎係同路人傾偈啦。悲嘅咧就係我哋點解我哋嗰、那個中國人咧係會係仲係會係咁樣咧？21世紀嘅啦嚇，明明樓下係受到極殘忍嘅對待啦，明明維穩費係一個維護貪官嘅打手費啦，明明咧 篩選不是補選呢？那為什麼即你明白嗎？ 是顛倒是非的， 特首的那為什麼那班建制派啊、陳永琦、馬鳳華、等等等等呢，他們可以調轉來說呢？那難道他們的構造是不同？他們怎樣可以對面對他們的家人啊、朋友呢，將啲黑白是顛倒，還對著個鏡頭還好像去指責我們這樣？我真的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麼無良去出賣中國人啊。打電話呢是很多時呢是一種 mother goose 的心態，是即希望去維護 的。一個愛心來的，是的。 是啦， 多謝你愛心，所以說我聽到你把聲音很舒服了。 Thank you 啦，大家彼此彼此， 多謝你啊， 大家互相勉勵，那些小事過我們不好。 沒有的，我不會的，你知道我人呢，我個人很樂觀的，你知道，我永遠都向前看的。多謝你啊。咁啊，另外黃生呢就係二線嘅。黃生早晨。 Hello， 早晨。 喂，老王早晨。Good morning, sir。 早晨啊。 早晨。 冇啊，即係我講下嗰啲捐款嗰啲咁嘅嘢嘅啫。 係。 咁其實呢嗰啲人呢就根本係冇錢捐嗰啲呢就冇依牙鬆降。係咪呢個咩權講啫佢哋啫。 係。 咁唔緊要啦。 你有冇支持過啊， 哎，咁你做什麼做啲唔係乜都有嘅，佢有支持過我哋嘅，即係你唔好理佢動機點啦，當然佢支持我哋，即係逢真支持我哋嘅人我哋都感恩嘅，就係咁嘅啫，我哋唔需要你嘅動機呀。 你佢冇出聲啦。 唔係，咁即係真係嘅，如果冇捐錢嗰啲人呢，就我覺得就唔適宜太多意見嘅，有意見可以就，但係就唔可以污蔑人哋囉。是吗，即是最好笑，有捐钱的人我现在给回你，你想拿回就拿回咯。是很乐意的，一样感恩的。曾经捐过，我都要在这里重申，曾经捐过钱给我们的人，就算今天他要拿回，我都会，我会连同那个回款呢，给一张感谢卡去的。因为起码他当日是有心支持我们的嘛。所以唔使担心嘅。 我哋捐款嗰班人咧， 捐咗唔攞嗰啲啊，更加唔使讲啦，更加多谢啦，系嘛？ 系嘛？ 系咁，你知啦。有时有啲人诶，当日去捐钱嘅时候，去支持我哋。今日可能佢觉得佢有唔同嘅睇法，又或者今日佢经济环境出现困难，咁佢攞翻啲钱就天公地道嘅。 即系守望相助啦。 既然我哋肯俾翻，嗱唔系天公地道，系既然我哋肯。攞返啲钱俾大家，咁大家要攞咪攞返囉。好嘛，多谢你啊。咁啊，何小姐梗係一线嘅。 何小姐。 係。何小姐你好。 係。何小姐。何小姐要企定得啊，好好个声唔係接收得唔好啊。好，咁我哋一阵再做联络过佢啦。都有好多嘅美言嘅大班喺呢个网上面啊。有人就讲话呢，希望呢D100 广播呢迈向光明啊，声威遍全球。啱听啊呢啲啊。 不是威的，不用威的。我 們。不是，這個是督促我們做得更加好的。 即是最重要我們講真話， 而 講的東西是聽眾想聽的東西。不是一定是他想聽的東 西。 聽眾是想聽真話。有時聽眾，不同的聽眾在不同的。 有時忠言逆耳的。 在不同的話題上，就不同我們有些不同的立場。譬如奶粉事件，譬如水貨客，譬如甚至乎中門，甚至乎政府派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政治取向都不同。但我們可以呢，最重要就尊重大家發言的權利。是最紧要呢就维护言论自由。但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一杨女士喺一前嘅，早晨。 是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 林伯。 是你好。 我今朝听到你哋十八号个安排嗰个节目呢。 三一八系。 咁係啦，咁但係点解冇咗嗰个大前台嘅。我好鍾意听 下。我话俾你 嘅。 而家 Q 仔呢佢就做咗老板啦，佢有一个叫做政治经济学的网站的。你可以做他的会员呢，每年500蚊呢。 我有啊，我有做 到。你日日都可以听到他每日呢将政治经济学呢上网的。我哋曾经呢，你不要讲埋，我哋曾经呢我同佢我 邀请过佢㗎。 我邀请佢俾佢啲声带我，咁佢就俾一排之后呢，佢而家冇俾啦。咁佢而家冇俾好多原因㗎，可能忙啊，可能咩啦。咁其实我哋又唔介意呢将佢嘅政治经济学呢摆喺 D100 播嘅。至于话点解做大钱台呢，就是因为资源问题啦。 因为当日我们做个财经台想着在 DBC 的时候想着找到钱的 OK 想着 有广告的，你知道很多那些那股票啊那些那些涡轮啊，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比如独立媒体呢，即是一个公营广播呢，你如果去收这些广告呢，就不去推他们这些产品呢，就不是一个公义的做法的。 嗯， 所以我们会有财经消息，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有全世界的金融财经消息，这个一定有。但你说讲股票推介股票，这个就一定没有。另外一样东西呢，Q 仔大家都知道，他在总部那里我跟他二十几年交情，永远都是兄弟来的，他亦都承认。他说了他不会跟我一起做网台的，他认为做网台他可以自己做。 没前途啊。 不是又不要说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做，我是支持他的，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就有机会的，我们如果有些东西啱 ,Q 仔讲有些不同的节目可以请他做嘉宾的。 嗯 好吗 啊大班大班。 我们请他不起可能 ,OK。 大班我仲有个意见啊，就是那些捐款我都有捐过，我不会攞返。 多谢你， 我希望呢，我希望呢，即是最近社民连被人打压啦，即是他们那个要坐监刑呢，他们要打官司，你可不可以帮下他？ 不是，那些我们一定会帮他，但是就不是在这些钱拿出来咯。因为那个就违反了我们的捐款的原则，是两样东西，一就支持 DBC 就是 D100 啦，二就是支持言论自由嘛。咁呢样嘢呢，我哋係有问题，但我哋一定会支持佢嘅，唔使担心。我哋会帮佢筹款㗎嘛。多谢你啊，咁今日节目时间又够啦。听日同样时间 係8至10。 再见。 拜拜。